怎么了？是你让我心窝飞飞，写了一个甜心的嘴，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ar español， 给你拉丁的刀，你的美就是你真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你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 我之前的一个同事，我之前用的那台电脑呢，是有一天突然出故障了，着急要发个邮件，征得后桌副经理的允许之后呢，然后用他的电脑江湖救急。我操作间隙，无意之间就瞥见他电脑旁边贴着的彩色的便签，上边罗列着几条独家提醒，比如每逢整点没有紧急事项就去窗口眺望远处舒缓眼睛，还有走廊上碰到有人抽烟要急速走过，不要慢吞吞的一边走一边吸二手烟，吃完午饭之后不要立马坐下或睡觉，争取站立或者散步十分钟，减少不经意间摸脸的习惯，手指很脏，细菌带到脸上会容易长痘的。还有一条是看网页收邮件的时候用左手，忙的时候换回右手，抽空做一些手部的放松活动，不管什么幺蛾子切记怒火攻心，先深呼吸再解决，保持开心，纳入自我绩效等等等等。当你听到这些便签的内容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想到什么？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女人怎么可以活得如此的细致。 在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让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雪，我穿过身而过陌生红颜，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光一涣散归途已不见，我穿过卡尔加里路，穿不过的卡尔加里路。城市另一边， 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那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唱过 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

仍记得那天我用他的电脑的时候，他见缝插针的去窗口捧着水杯去远观风景。我趁机环顾了一下他的座位，迷你的加湿器缓缓地冒着白气，井然有序的桌上摆着多肉植物和仙人掌，电脑页面上的字体大小和颜色设置让眼睛很舒服，而握鼠标的手自然而然地落入到棉质鼠标腕垫的温柔乡中。这些小事对我的提醒和触动其实是蛮大的。现在我回想起来，在我与他共事的那几年的时间当中，他工作忙，指标多，压力大，外加直属上司喜怒无常，而他不但没有因为忙而变丑，颜值、身材和状态反而比初见的时候更添美丽。以前我觉得他30岁之后这么忙还能这么美，全靠基因赏饭吃。当我看到他的贴的那么多的便签纸，回想到他的执行力和调节力，原来更赏饭吃的是他那见缝插针的自律好习惯。 Sunset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啊，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想起前几个月，我工作超累的，部门有人离职，而他手上的工作无缝衔接的就给转给我了。上班各种业务扑面而来，下班就会恶补新接手业务的知识盲点，还有几次早晨5点多钟就出门赶最早的一班车去外地。你知道吗？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头脑里的信息密度是再刷新高的，在生活上也就顺势自暴自弃了，运动免了，暴饮暴食。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自己脸色有隔夜菜的味道，就连五官的公摊面积都悄然变大。后来有一次听到了一段演讲，那个演讲师他回忆起那段忙碌的时期，上午在趁早开例会盯管理看成本，下午呢又开这个选题会出席活动看发行出版等等，除此之外还得经常出国出差跑马拉松，写作，然后配音，或者说是陪女儿面试幼儿园等等。我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道行不够，那么多事儿我听着都头大。但是人家在忙疯的时候暂停下来钻研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重新梳理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呢不仅把事业和生活都给平衡好了，还能每天坚持健身。所以我看到他微博上所传的那些照片，经常是在我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放大看他流光溢彩神采飞扬的状态，我心生感慨，又忙又美的人真不是省油的灯。那种在百忙之中还能找到线头，对众多的代办事项能统筹兼顾，站在科学的角度进行自我管理的人，真的让人竖起拇指。 早上一如往常，有人微笑，有人受伤，梦想要有几双翅膀才够飞翔。 我想起一部电影《女人不坏》，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片段，张雨绮质问老板，老板，你到底是看中我的能力还是我的美貌？他老板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美貌就是你的能力。老实讲，之前我还真的觉得这种观点更适用于像公关、模特或者说是演员等行业，可是我发现对于我们这种离看脸的世界持有距离的普通的白领也是渐渐的适用的。有一次在朋友小聚上，我听一个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说，他们公司有两个同期入职的女孩，学校都是重点以上名校以下，工作呢都是争分夺秒手脚并用的，业绩都是排名靠前，口碑很好，但公司空出一个升迁通道的时候，机会就落入到了那个比较好看的姑娘身上。正当我们唏嘘之际，他解释说，这也不是什么潜规则，美貌就是职场竞争力的一种。人力资源女友接着说，其实这两个姑娘样貌都中等，只是升职那位更爱打扮，那就更不用说更能代表公司形象了，或出去谈判成功率更高之类的话。所以你看，女人在工作的时候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召唤了，要生命鲜花吧。 城市的喧嚣，洗净现实的烦扰， 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线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为什么会说女人一定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呢？你可以想想看，每天早晨一个淡妆雅致的女同事跟你道一声嗨早上好，你也有美化心情的功效吧。 那么每天穿着熨烫过的职业装来公司，别人一看就会觉得很专业吧。而那位不爱打扮的姑娘，有一次我到她的座位去找她，当她抬头看我挠着脑袋的手还保持着抓头的惯性，眼睛呢是红血丝密布的，头发龙飞凤舞，看她的样子总有一种不能从容上任的感觉。一个人在工作中表达出来的精神面貌是整个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滞留，在忙碌当中还能保持美丽和气质的人，我真觉得连职场路都会顺很多。所以姑娘，不要去拒绝忙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也不要去抱怨挫折，因为它是一种坚强。不要去拒绝微笑，因为爱笑的女孩是最美的。你的优秀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请一定要充满自信，你就是一道风景，没有必要在别人风景里面仰视。姑娘，你得为自己漂亮地活着。 Pure. 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为你播出着默音乐，我是小默。想起过去经常被男人说没有追不到的女人，要做花瓶早就做了，努力了这么久，终于修得自己能够掌握的方向，那么肆意开心怎么舍得放弃呢？所以现在很多拿着高薪的女人 大多数都没命去做花瓶，或者找一个老实中用的男人，或者找一个花样美男。别人的评论都不再重要，自己开心就是了。需要的时候跟男人说不，在不喜欢的时候呢，扭头就走。给男人买礼物表示自己的爱意，自己会选择自己居住的方式，穿衣的方式，说话的方式，眼神镇定的为自己负责和买单。男人没必要觉得没面子，因为高薪的女人根本就没有朝那个方向去想。也许有人会说，哇，现在的女人真的好难控制。听到这话的时候，拿着高薪的女人会微笑不语，但在心里面会回答，因为我才是控制者呀。加班比约会重要，没什么能够改变男人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对于拿着高薪的女人也是一样，永远不能成为对方的选择之一。 着你慢慢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着墨音乐，我是小墨。说过了关于美的话题之后呢，再来说说女人的忙吧。男人在分享不到信息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很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细心的观察过，而且他们不会把女人看成囊中之物而降低兴趣，妒忌的时候也在表面上保持平静。因为聪明的女人都应该了解，男人会经常对其他女人感兴趣，这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女人也需要时时向自己证明依然对别的男人具有吸引力，不必为此感到迁就，因为男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其实这之中的真理就是，认识新朋友让我们保持对旧感情的需要，并帮助你重新审视它。 Yeah, I like it when the girls stop by in the summer.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met that summer?Kids on the block had a bunch of hits. Chinese food makes me sick. And I think it's fly when girls stop by for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 I like girls that wear Abercrombie and Fitch. I'd take her if I had one wish. But she's been gone since that summer, since that summer.Hip-hop mama named Spick and Span. Met you one summer and it all began. You're the best girl that I ever did see. The great Larry Bird jersey 33. When you take a sip you buzz like a hornet. Billy Shakespeare wrote a whole bunch of sonnets. Call me Willie Whistle cause I can't speak baby.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ouldn't drove me crazy. Now I can't forget you and it makes me mad. Left one day and never came back. Stayed all summer then went back home. Macaulay Culkin wasn't home aloneDeep in love, but now we ain't speaking. Michael J. Fox was Alex P. Keaton. When I met you, I said my name is Rich. You look like a girl from Abercrombie and Fitch. New kids on the block had a bunch of hits. Chinese food makes me sick. And I think it's fly when girls stop by for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 I like girls that wear Abercrombie and Fitch. I'd take her if I had one wish. But she's been gone since that summer, since that summer.Cherry pants, cold crush, rock stud boogie. Used to hate school, so I had to play hooky. Always been hip to the b-boy style. Known to act wild and make a girl smile. Love new addition and a candy girl. Remind me of you because you rock my world. You come from Georgia where the peaches grow. They drink lemonade and speak real slow. You love hip-hop and rock and roll. Dad took off when you were 4 years old. There was a good man named Paul Revere. I feel much better, baby, when you're near.You love fun dip and cherry coke. I like the way you laugh when I tell a joke. When I met you, I said my name is Rich. You look like a girl from Abercrombie and Fitch. New kids on the block had a bunch of hits. Chinese food makes me sick. And I think it's fly when girls stop by for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 I like girls that wear Abercrombie and Fitch. I'd take her if I had one wish.But she's been gone since that summer, since that summer. In the summertime, girls got it going on. Shake and wiggle to a hip-hop song. Summertime girls are the kind I like. I steal your honey like I stole your bike. Boogaloo shrimp and pogo sticks. My mind takes me back there oh so quick. Let you off the hook like my man Mr. Limpin. Think about that summer and I bug cause I miss it. Like the color purple macaroni and cheese. Ruby red slippers and a bunch of trees. Call you up, but what's the use?I like Kevin Bacon, but I hate Footloose. Came in the door, I said it before. Think I'm over you, but I'm really not sure. When I met you, I said my name is Rich. You look like a girl from Abercrombie and Fitch. New kids on the block had a bunch of hits. Chinese food makes me sick. And I think it's fly when girls stop by for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 I like girls that wear Abercrombie and Fitch. I take her if I had one wish. But she's been gone since that summer, since that summer. And then summer girls come in, summer girls go. Summer worthwhile and summer so-so. Summer girls come in, summer girls go. Summer worthwhile and summer so-so. Summertime girls got it going on. Shake and wiggle to a hip-hop song. Summertime girls are the kind I like. I steal your honey like I stole your bike. New kids on the block had a bunch of hits. Chinese food seems to be sick. And I think it's fly when girls stop by for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time. I like girls that wear Abercrombie and Fitch. I think if I had one wish. But she's been gone since that summer. Since that summer. 赚钱是一种能力，能够在办公室力争到高薪的女人，她一定是很万能的。一个可以随时在和男人的对话当中擦出火花的女人，一定会让男人刮目相看。你要相信我，美女未必会有这个杀伤力。老派的女人往往会用20年还忘不了一段2年的恋情，而男人他可以在2天之内忘掉他，而拿着高薪的女人折中一下就是了，最多20天，他就会被一些忙碌的工作和在对话当中擦出火花的那个男人来发展出一段新的恋情。

拿着高薪的女人，她必定是忙碌的，因为她没有时间跟男人为了一点点的小事而耿耿于怀，不会一天打八个电话询问对方在哪里，在做什么。在男人眼里，与他们的沟通更简单、直接、有效。很多与拿着高薪的女人交往过的男人都很习惯这一点，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烦。三十岁的女人追求男人的时候，早就不像二十岁时那样羞羞答答或死缠烂打了。简单的一个眼神，一句暧昧的双关语，就可以试探出对方的心思。一个高薪的女人在动情之后，她可以有实力放松对对方的这个金钱啊、地位啊，还有实力方面的要求，像大多数有点成就感的男人一样，只为了爱情而去爱。 三十岁之前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在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于是工作中忙里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 这个话题就是又忙又美的女人， 每一个又忙又美的女人都是魅力无限的。早就有一份研究指出，漂亮的人赚得更多。美国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长相好、身材也好的人，不仅薪水可能比普通人多，升职的可能性也更大。甚至还有量化结论说，胖女人比普通身材的人平均要少领17%的薪水，而身材高挑的人呢，身高每高出一寸，薪水就会平均上涨2%到6%。一个能把手机和电脑的桌面都设置成护眼板的人，与在 PPT 当中把观众从眼到心都照顾得很舒适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一个能管住口不吃垃圾零食的人，与管住口不说同事八卦的人，也很可能是同一个。而反之，一个就是胖的下巴上像挂着一块千层饼，嘴唇干燥的露出条形码一般沟壑的人，与工作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人，也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职场上那些好看的姑娘，除了更自信、更受欢迎之外，也更加精致、自律、得体。所以千万不能小看一个又忙又美的女人，因为这样的女人不是一般的有出息。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 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何在伤心。

个越来越平凡，人群中找温暖，却自信满满，标准另一半。来一个一直会陪伴自己的坚强，来一个得而复失哭完的微笑，有几次承诺相互相煎熬，谁的美丽谁自己都知道。该不该多忘掉一开始多美好，愈好的伤的和味道。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那天我和一个小区里的一个妈妈散步，她因为没人帮忙带小孩，要每天接送孩子的上下学，加上正在准备药剂师的考试，所以找了一份刷单的兼职。据她介绍，有人在家全职刷单，几台手机同时操作，一个月收入七八千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有个朋友刚好最近想辞职，我于是热心地建议他加入到刷单的大群，不指望月入七八千块，但我觉得月入四千，同时兼顾接送小孩也很不错。但我没想到这个朋友他拒绝了，理由是我这么做可能对店主有利，但我个人无法从这份工作当中找到意义。对此我其实也是很认同的，我也是那种找不到意义就无法做一件事的人。做上一份工作时，其实我的内心到后来就是开始觉得有一点平淡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性，既枯燥又找不到意义。细想其实肯定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个意义太微小，已经无法打动我了。当然有人说没办法才干的活，干着干着就往里填意义了，但遗憾的是，如果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可能就会拒绝这个活，更不要往里边来注入一些意义了。有一个经典小故事是探讨工作乐趣的，说非洲部落有一位老人，悠闲地坐在一棵大树下面编织草帽，他的草帽造型很别致，才十块钱一顶。有个去旅游的商人觉得老人编织的草帽非常有特色，想大量收购，问一千顶多少钱，老人回答二十块钱一顶。这个商人十分不解，老头回答因为做这么多需要夜以继日地去工作，疲惫劳累会成为精神负担。常年累月机械地做着同样的事情，的确会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乐趣。有些事情偶尔做一做是享受，如果每天重复劳作，不但不是享受，还会变成负担，甚至会让你唯恐避之不及。我还知道一个姑娘，辛苦准备了两年考上了公务员，入职之后才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她的兴趣是在跳肚皮舞上，因为跳得好，业余便在健身房给人教舞蹈，经常深夜才能下班回家，累得浑身酸痛，可她却是非常享受纵情跳舞的感觉。犹豫了很久，她决定辞去相对稳定的工作，去全职教授肚皮舞，家人都反对，毕竟她好不容易才考上公务员。最近她还是毅然辞职了，因为她发现看到她的学生从不会跳肚皮舞到灵活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是的，工作呢，最后还是能够找到一点乐子，有些成就感，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意义。说得再大一点，如果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那当然是最好的，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马斯洛需求的第五个层次便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简言之就是实现个人理想，

找工作，找工作， 找工作，靠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收音机前的各位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让你喜欢的，让你充满成就感的工作，让你能够从忙碌当中找到自己的这种幸福感、归属感，让自己变得又忙又美。我是小莫，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